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静乔。截止到昨天晚上9点，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再创冬季新高，达到 1867.1 万千瓦，比2017年冬季创下的历史最大负荷1855万千瓦增长率 0.65%。截至目前，北京电网运行平稳。昨天本市成交三宗住宅用地，土地面积约18公顷，建筑规模约27万公顷，都采用现房价净地价的交易方式。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受全国多地降雪影响，今天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班次可以在12306网络查询。铁路部门提示，购买了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含当天持车票办理退票，退票时不收退票费用。日前，随着春运首日火车票的开抢，春运购票大幕拉开。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今年春运网络购票需要验证码的比例将被压缩到15%以下。再来关注卫生方面，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居民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为7.6小时，睡眠不足和可能不足的居民约占24.9%，而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也存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专家分析，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课外学习负担重以及不良的睡眠习惯，有可能是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再来关注文化方面，昨天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知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合作推出的《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此举也正式拉开了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大型诵读系列活动的序幕。本月31号在保利剧院举办的《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由艺术家蒲存昕任总导演，亲自策划并担任艺术指导。演出主办方北京悦宁文化公司总经理蒲存昕的女儿蒲芳告诉记者，这场诵读会的舞美朴实自然，连道具尺寸都是由总导演蒲存昕亲自敲定，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金安等艺术家也将现场展示朗诵功底。 舞台呈现可能会像录音棚那样子，大家有进有出，比较雅的一个设计。白岩松老师作为蒲老师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俩之间的交流引出这次朗诵会的一系列的节目。对，还有吴玉霞老师，吴玉霞老师也是我们国家级非常著名的琵琶老师，他跟蒲老师一起创作《琵琶行》这首诗，都是即兴的。 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表示，北京电台也将通过各种形式让更多人感受到朗诵的魅力。 北京电台呢，它是一个声音媒体，它又担负着传承文化、传播经典的职责和使命，借助这样的一个品牌活动，打造我们的主持人走到听众当中去，和听众当中钟情于经典美文诵读的这样的一些爱好者共同营造一个首都的诵读的一种氛围，让它形成一个热度。我们自己呢，现在在很多的书店还有一些公共场所设置了诵读小站，那我们也把这一部分的资源呢结合进来。 以上资讯是由静乔编辑报道，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 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满天星辰，你最喜欢哪一颗？今日闪亮，这里是小夏推荐。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节目。那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们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2018年的第一个周五板块，记住了，在2018年的每一个周五呢，我们都会在一直播同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让大家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来了哪位嘉宾，同时呢也可以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聊天。好了，今天呢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小夏推荐板块，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位心灵手巧的歌手，刚才已经说过这个形容词了啊，至于是为什么待会儿请他自己来说。哎，那这位青年歌手同时也是演员，当当当当，就在我们的对面，曾娇，欢迎娇娇。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Jo 曾娇。 哎，欢迎 JoJo。那 JoJo 呢是今天要来我们的节目小夏推荐这个板块，除了要推荐自己以外啊，还要推荐你参与的一档节目啊，在节目里面推荐节目，对，我们就是这样一档节目。好，待会儿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这档节目。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危险啊，就是有一点显得辛苦了一些啊，一会儿给你加鸡腿好不好。哎，在微博上面再提醒大家一遍，微博和一直播都可以来看到我们，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这两个平台都是这样一个 ID 号，可以找到我们之后呢进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啊，在我们11:00结束之后呢，大概我跟 JoJo 还是会陪大家在一直播上面继续聊个5块钱的吧，就是15分钟的样子，15到20分钟。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疯狂的给我们留言了。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跟 JoJo 一起来聊一下他最新的动态。而且这个马上要跟我们见面的这个节目啊，是真的好近呢、啊。我们这时间选的特别好， 对， 真的是选的很好。好，话不多说了，我们再提醒大家，在微博和一直播互动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这个林慧芬说，我一会儿去看回播吧，我先撤了，要不然会被扣薪水。好了好了，你撤吧，安心一点啊。我们还是以保证好不好，不扣薪水为前提来看我们的直播。还有朋友说，因为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讲了煎饼的话题啊，说今天不是应该给导播老师加煎饼啊，可以的可以的，你想加什么都行好不好。好，那个西蒙在说，周周姐好啊，娇娇老师，哇，都是你的这个青春粉呢。好，为什么会叫娇娇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你最近当老师了。 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和汪峰搭档，然后就是当老师带他们合唱，然后教他们音乐，教他们唱歌。 哦，在这我们即将会知道的是在芒果不能 湖南卫视， 不能这样说啊，不能这样说，你看湖南卫视即将在湖南卫视播出的这样一档节目当中， 让世界听见。 哦，你是在扮演老，也不是扮演，就是是一位老师。 对，因为我和汪峰就是一起去做支教。这么一个节目，就是孩子们都叫我们娇娇老师，然后汪峰老师， 啊、哦，娇娇老师好，窝窝说娇娇老师好，喜欢，嗯，好，喜欢你就应该像新月是风吟一样，好不好？给我们啊、这个点心啊，给我们点心。好，这个，还有林魂飞说，我走之前就说一句，你们不要再说煎饼了，好不好？嗯，因为他是被煎饼伤害过的小孩，你都走了，我们就可以再说了呀。好，哎，今天呢，我们跟曾娇娇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即将在1月7号的晚间是几点钟？ 晚上9:10 啊，在1月7号，就是每周日的晚上9:10， 或者 要在 芒果 TV 也可以看得到 哦，芒果 TV 也可以看到。那湖南卫视大家也可以来锁定一下，每周日即将从这周日开始播出的这档节目，名字叫做 《让世界听见》。 嗯，让世界听见啊，这个名字取得就是好。怎么说，好开阔，好让人就是很向往的一种感觉。所以它的主旨啊，包括它整个的节目内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这是一个公益的，我们的原创的一个支教节目，大家就是像我汪峰、蔡国庆，然后刘烨、林田园，就是我们一起就是分为两个地儿，然后去参与到这个节目，然后有两个合唱团，一个叫大白菜合唱团，我们的叫向阳花合唱团，最后可能会来一次 PK， 然后也就是在后天这周日播出，然后决出哪一个队去到新加坡参加世界的一个合唱比赛。 哦，这大白菜、向阳花， 对， 总之反正都是植物类。也能吃啊、哦，也能吃啊、哦！向阳花里边也有瓜子儿可以吃， 葵瓜子， 对，都是可以吃的啊、哦。这个，是大白菜还是小白菜？大白菜， 嗯 啊，大白 菜。 蔡 老师带的是大白菜， 大白菜组。 汪老师，我们这边是向阳花， 向阳花。哎，向阳花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汪峰老师的一首歌啊。这个小丸子说啊，这周，对，今天是这周的最后一期啦。 对 呀，以后每一周的最后一期，我们都会在一直播来直播哟，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同时呢，也欢迎你们在屏幕的右下方点这个小箭头。啊，他说让世界听见，好像2017年播过的。是续集吗？续集，他的意思是说是第二季吗？ 没有没有，我们是等于有10期节目，已经播了9期了，在2017年10月份开始播的，然后一直播到1月7号。 哦，一直播到1月7号，所以就是这一周的周日啊，大家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是大白菜胜出还是向阳花胜出，最后会有一个结果了。所以这位朋友他还是很厉害哦，有一直关注你们这个节目，说、哦、不是2017年就在播，对，2017年也在播，跨入2018年了，第一个周日也要播，而且在第一个周日选择收官，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件事情。嗯，也象征着说2018年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呀，新的开始啊，都可以在这一个周日给原先的节目画一个句号的同时，我们的周周老师也要开始他的新的2018年的征程了啊。说北京户口北漂说啊，所以说那就是本周日播的是总决选咯。对，你答对了，对，总决选，他说要看。嗯，对，我们是要看起来。好，现在我 欢迎大家关注。 对，我们不剧透啊，我说大白菜组和向阳花组最后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跟大家说，在周日的晚间9:10，大家来关注就对了。但是我们要回头去回顾一下，虽然说已经有9期跟大家见面了，但是我们知道节目的时长是非常有限的。 对， 嗯，那在节目的背后和你们去到的拍摄过程当中，肯定有心酸也有趣事儿。 对， 想先讲哪一段？ 先讲我们的团宠吧， 团 宠光布。 嗯， 那个他是5岁，然后他就特别能吃。从我第一次就是汪峰邀请我当他的音乐助手，然后我们来搭档来做的时候，我见到他们就是在吃饭，首先入眼帘的就是他在吃了4碗饭， 就那大概是多大的碗的概念？ 就是有一个盘子，然后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槽嘛， 嗯， 然后吃了4碗，然后就一直要吃肉。老师，我要吃肉。 他在长身体， 对，5岁，不到5岁，70斤，就是他的体重一直是个谜。在之前，我们都很好奇他的体重，一直到体检的时候，他说瘦了6斤。 然后就是64。 哦，瘦了六。 对， 你说这个。你再长长就跟周周老师差不多长。 对对对，特别特别的萌。 嗯， 然后就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在蔡老师他们来到我们泸沽湖，就是两团进行一起演唱嘛。在演出之前，因为银花的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团里面一个小朋友的事儿，感动的特别感动，然后流泪，然后他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已经在台上了所有的人，然后我就冲上去看着急了嘛，都要演唱了还哭怎么办。 嗯， 冲上去我说光谱不要再哭了，如果你不哭的话老师就立马给你巧克力，等会儿。然后好，立马就停了。 哎，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这个事儿啊，我前一段还跟一个好朋友感慨，因为也是我们相约去迪士尼，你知道吧？然后就满眼，因为迪士尼你知道全都是小朋友。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小朋友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就是他们可以瞬间就跟没有发生一样，刚才那个哭的事情就发生了什么，就我们大人还在旁边就还在酝酿情绪的时候，他已经咔说收就收。 对， 收的特别快。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来了光布的粉丝啊，说啊超喜欢光布，说光布永远吃不饱。 对， 永远处于这个状态，是吧？ 他永远在吃。 他瘦了六斤是因为说考虑到他的身体， 他在自己在家里跑步机跑步各种减肥，虽然看上去好像没差 啊，就五岁嘛，就本来就正是嘟嘟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现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就是比他那个时候就刚见他的时候还要更胖的感觉，可能更壮那种状态。 明白，就因为他小孩长得是特别快的啊，所以他如果骨骼长了一点点的话，两三个月的时候你会哎怎么有。 对， 又整了这样子。好，这是我们的团宠光布啊，而且呢他也是自带粉丝流量的。现在很多朋友是看了节目以后就特别喜欢他。 对，他还有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就是就是在我们最后录节目，就是也就是后天播的这一期，然后我们的汪峰老师汪五岁，然后就是骗他，就看他特别开心嘛，说那个光布啊，你爸爸就是家长是先进去了，在场内说，你爸爸搭飞机回泸沽湖了，立马慌了，就哭，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就开始谁劝都没用，就在走廊里面啊，就一直到录完，然后他爸爸出现了才好。 啊，这个你看，就是因为太小了嘛，还是太小了，小朋友没有上学。 之前他不知道我们不回去了，就说只跟爸爸坐飞机回去，就是节目组啊，包括我汪峰老师，我们都不回去了， 就留在北京。 他才知道，然后就开始坐在走廊里面自己就哭了。 嗯，小朋友这感情，第一是我们刚才就是开玩笑嘛，说小朋友是一秒可以收这个伤感的情绪， 对， 那是假哭，我跟你说，那都是假哭。刚才那是要巧克力呢，他真的情绪到了的话，他是非常真挚的， 对， 小朋友那种真挚，他是真的藏不住啊啊，就是光布啊，团宠，然后就是糖糖糖果在问说，娇娇老师，那你抱得动光布吗？我也想问。 我抱过，就是 腰闪了， 真的挺费劲的。 你是 我就把他抱在凳子上， 你是当时想说，我是架你胳膊呢，还是从屁股下面啊这兜起来呢？就是酝酿了很久，是吧？从来没有颠过70斤左右的东西啊，可以抱得动，但是费劲儿，而且呢，就是想抱上凳子呢，就不太可能。所以全程你大概是节目拍摄会有几个月的时间？ 将近三个月吧。 三个月。那全程你就抱过他那一次是吗？ 没有，中间还抱了。 中间抱就是拥抱吧，不是抱起来。就抱不起来实在是。好了，我们这我们光布也有可能在看我们一直播直播，所以我们收一下好不好，就是还是可爱的。对，还是可爱的。大家之所以通过让世界听见这个节目会很喜欢，而且呢会给他冠上团宠这个名字， 对， 就说明了大家很喜欢这个小胖墩儿啊，这很萌。 对， 他就感觉永远吃不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太自在了吧，生活呀状态呀都太自在了。好，小航说看到直播了，这个永盛在问说， 嗯，这老师这个打组小学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他问的感觉可能是说和我们啊知道的身边的这种小学校会有什么样的比较。我们也给大家就一部分朋友可能是看过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是等着看最后一期，但最后一期因为是回到北京了嘛，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回到芒果 TV 上面去看一下我们播出的九期节目，也可以感受一下。但我也很好奇，因为我个人是去过泸沽湖的，但我没去过泸沽湖的小学啊，对。 特别美， 不知道对他们那儿就是整体的条件来说，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北京啊或者和城市里面的学校，感觉 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就是只能说跟其他的一些学校来比吧，因为这是一个公益的学校，所有的孩子读书是不交学费的，都是一些社会的捐助啊，然后还有政府的出资啊，就这些。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么一些希望小学，就比他们的条件还是会好一些，很美，环境特别好。然后孩子们现在就是自从我们去了组建了这个合唱团，然后孩子们都越来越开朗。 其实它原来就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学校， 对 啊，就是希望小学那一类的， 对对对， 那个类型的， 对， 所以它的硬件条件是还算过得去的， 还算行。 但是因为我个人也曾经就是在就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去支教嘛，这个我在周一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原来的概念是，如果这个地方特别就是人们的生活状态已经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可能很难想象他们还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在学校上面。但是我支教的那个，你想想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的一个镇上的高中，但是那个学校是他们全镇最高的一栋楼，也就是说大家是花了很多的钱精力也要来保证小孩可以上得起高中，有学校可以上。那在泸沽湖现在也是这样一个状况吗？就大家其实是很合力在做这件事情， 对，大家都在努力的去就是为孩子们付出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耳朵或者眼睛就是有那么就是不像我们常人一样，然后他都会去资助，会去带着孩子们去看医生，去到大城市，就这样。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对小孩来说的这个投入啊，你永远都是觉得说是非常值得的，而且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小朋友们他们在应该接触知识，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尽力的像周周老师这样带他们来看世界，好不好？好，那说到说你们去之前他们在音乐教学或者是说艺术这个方向的课程多吗？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去之前完全不懂就是合唱的概念，然后就在第一堂课，然后我和汪峰老师我们俩就是以对唱的形式来示范了一下什么是和声的概念，让他们有一个就唱了石头在歌唱，因为这首歌，然后大家后面孩子们就特别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就是第三首歌的时候就演唱了这首歌，向阳花和石头在歌唱结合的。 那他们之前会有音乐课的概念吗？就是在你们去之前 好像说以前有过音乐老师，但是音乐老师好像是生病了还是生孩子去了，怎么反正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音乐课了。但是合唱对于唱歌他们是很多小孩都特别喜欢，但是他们不会，也没有说学过。 明白明白，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主要的课程比方说语文啊 数 学啊， 数学 这样子的可能都还就是这个师资还是跟得上的，但是一定要说可以有艺术类的其他的声乐老师或者怎么样就未必了。永盛同学，我知道你的姓是环，我没有念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很多人他的名字特别长啊，就是唐唐唐果果果果果那么多果，我不能每一个果都念出来。另外呢是这个字确实也还有一个音读寻啊，我为了不影响大家就觉得我读错了，所以我没有念。他特别贴心说主持人姐姐我的姓读环啊，对，我知道。不是读寻的时候也是个国家的就是诸侯国的名字嘛，对不对？我知道这个字呢它写出来是寻啊，因为左边是中寻上寻的寻，右边是耳朵边啊，这个字我原来特别查过，因为我在想读半边的话应该读寻吧，后来发现读姓氏的时候必须读环啊。好，我们为你普及你的姓氏。 环，环永胜同学，欢迎你。这很认真吧，很正式吗？然后紧接着他就发了若干个哈哈哈，你说你这哈哈哈这么多我怎么念？对，你们在直播间啊留言我都尽量的会看，但是呢因为我待会儿也要关注我们这个舅舅老师说的内容来跟他互动，所以呢大家的互动我们刷过去的我尽量的帮你们念出来好不好。哎，对，某手一件也说对夏夏也支教过，对对对，我也支教过，这个待会儿我们也可以来说。嗯，某些事儿说啊我这是来看我们家小姐姐的，好，这个导播老师多给一下他们家的小姐姐给他看好不好。好，小丸子说可不可以让舅舅清唱几句啊？当然可以呀、啊！哎，其实我也特别想听、嗯。我们现在把电源拉下来啊，然后我们听舅舅老师在上半段，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嗯，嗯哎，你刚才那个就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然后给他们排的那个歌，要不然给我们清唱几句好吧？大家其实看过节目也会有印象。 第一次排的那个歌是他们，就是他们那个语言，就是他们民族的语言。 啊，我想想记不得了是吧？那我们还是唱《向阳花》吧。 他们唱的朋友，我只能大概哼一下吧，能够记得一些词儿、 啊就是。 万一唱错了、嗯、调，我是能记、嗯，就是他们那个咬字那个词儿吐词， 因为当地语嘛。 对对， 嗯，好。 我想，孤光孤单自公主嘞，是那自公主嘞。哒哒哒哒，那女孩女儿谁？屋里三男好无奈，马托拉哈是谁？你哇西哇嘞？哒哒哒哒，你去哭，呀哈过你人却无休，马托拉哈是谁？야고시나망구얼야고나자취세우메우두레루나우메우두레루나嗯，我只能记到这些词儿了。 好啦，刚才你在唱的时候，已经我们直播间就疯狂给你打电话的，都是疯狂要给娇娇老师打电话的啊！看到了，看到了，嗯，你们这个，哎，因为娇娇老师唱了，你们就这么送棒棒糖，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我们待会儿让娇娇老师多唱两首，好不好？就，哎，而且呢，这个某些事儿说，我就只想看我们家小姐姐。好啦，你的意思就是告诉导播老师，因为导播老师也能看见你的留言，就是告诉导播老师别转了，好不好？对，导播老师听到了啊，待会儿添两个煎饼，别转了，就一直对着你们的小姐姐。嗯，好，这个果果还说那年我五岁，好听。嗯， 对，这是我们后天晚上要唱的合唱曲目。 嗯，北漂谢谢你啊，说我给一旁听歌的小夏姐姐也打个电话吧，你这野字儿用的啊。顺带手的呗，就不想打电话，顺带手打个电话啊。好，嗯，哎，这个那年我五岁，是你在是剧透了说你们会 PK 什么歌曲，所以他们会知道是吗？ 那年我五岁这首歌呢，是汪峰老师本来就有的那么一首歌、 嗯， 是今年新专辑的歌。然后就是这首歌特别有意义，他写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然后因为参与到这个，就是参与到这个节目，然后看到我们跟小孩们生活在一起、 嗯、 所以整首歌的歌词全部改成了孩子们自己生活的歌词。 哦，那就是又是在 他们的故事写的是 就是汪峰老师汪五岁的新歌那年我五岁里面又加入了真实的孩子们的生活的状态。好，一小段整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啊，我们乐享生活小夏推荐板块会继续的跟舅舅老师啊曾娇一起来聊天的，稍后见。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冬日那不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 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权。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闭上你的眼睛，聆听快乐的声音，迈开脚步，享受神秘的生活之旅。乐享生活，乐享生活，开心你我。 满天星辰，你最喜欢哪一颗？今日闪亮，这里是小夏推荐。 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啊，谢谢刚刚加完煎饼的导播老师，一直播的画面切到我这边啊，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可能会来回的切换啊，因为我跟嘉宾是坐对角，这样的话大家也知道聊天如果他坐在我身边的话，一方面是我们的操作台非常的混乱，另外呢就是啊，我们俩就一直得是完全侧脸对着大家了。对，那真的是你想想吧，他如果在我旁边，那我们就真的永远只有半脸给到大家啊。所以出于这个考虑，我们就让我们的导播老师辛苦一点，来回的转一下。当然了，你们疯狂打电话说只想看啾啾小姐姐的这个愿望，我们都接到了好吗？说完开场白就要转回去了。好，发出非常爽朗笑声的这一位，如果是刚刚打开876的这个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已经看了我们很久的朋友呢，现在您正在关注到的是876北京文艺广播直播的乐享生活。在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呢我们是跟青年歌手演员曾娇啾啾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马上要在本周日来收官的 让世界听见， 对，这样一档节目，从2017年10月份啊， 对， 每个周日的晚间9点10分都会跟大家见面的。所以，啾啾老师在这一路上面，你看从10月份开始，大家关注这个节目，到这周日要收官了，你收获到的很多的关于这个节目的反馈，你自己比较开心的是哪些？ 我特别开心就是能为孩子们就是做到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比如说像中间还有樱花，他特别喜欢钢琴，我和王鹏老师教他弹钢琴，然后我们的李明富小耳朵然后变得越来越开朗。以前像光部啊，李明富啊，其实他们都是不怎么说话的，我刚去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活泼，是我特别特别开心的。因为影响到他们不仅仅是说那么短暂的就是去唱歌，而是影响他整个人生，音乐带给他的快乐。 嗯， 嗯，啊，这个，而且大家的反馈应该也会是这样，因为，你说孩子的一些变化，通过十期的节目，其实大家也是能够感受到的，观众也是可以感受到的。一般，像我也有支教的经历，而且，因为我支教时间比较长，我是一整年都在那边，整整两个学期。当然我，哎呀，我教的是高中数学和英语，我就不说了。还教高中理科数学，你能忍吗？我一文科生，哎，但是我还是可以教的，我没有误人子弟，好不好？ 这个， 那一届考的还可以啊，高考考的还可以， 好棒，好棒。 哎，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感受到啾啾小姐姐说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学生，尤其是这样一些地区的，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跟外界的接触会相对少， 对， 他不像城里的孩子，成天抱着手机或者成天就 pad 什么什么的，网络特别的发达，可以随时的跟这个，这个老婆。老师你看一下我们的手机行业，你把它挂掉就行了。对，这个时候还莫名的真的有人给我打电话，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啊。好，所以呢我们的网络可能大家会断啊，就是说主播去火星旅行，稍后再继续。对，现在呢大家可以在一直播上面看到我们。好，说回到刚才说的，跟就是他们跟世界跟外面的世界的联系相对少的情况下，是真的会通过外面来的老师跟他们相处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一定要长。我觉得你们三个月的时间是非常好的啊，如果是紧锣密鼓，如果是紧锣密鼓的那种啊，可能十天我们就拍完了赶紧走的那种，就达不到你说的那个效果。 对，确实 会有小朋友说，哎，我原来是这样的啊，现在变成这样，不太会有。 很多孩子们都会说，就是我们挂许愿牌嘛，都是希望老师们能常回来看看，回家写的是。 哎，对，好。这位朋友说，我记得小时候上音乐课啊，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你先别唱。你们老师赢了，好不好？你先别唱是什么？不行不行，我们这个我们得请啾啾老师来纠正一下你们老师的，这一定也会遇到说，比方说唱的不好啊，唱的不准的小朋友，你一般会怎么样去教他们，鼓励他们？就总不能说你们别唱。 没有，会就是私自可能把他拉到边上，可能会一点一点这么一个音一个音的教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反复练习的东西，就是你后天是可以达到的。 这个，但是你也会让他们先别唱吗？ 不会， 先唱出来， 对， 你再去判断。 一定要敢唱，首先你都不敢唱了，怎么可能去唱好呢？ 605，我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好不好？他说为什么跟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声音不同步？所以呢，我一般是建议大家，如果我们音视频在每个周五音视频同步的时候，要不然大家选择一直播看我们的视频，要不然呢，如果在车上不太方便看视频的话，你们就在车上听我们的收音的直播。因为你想象它是两套系统嘛，对不对？啊，我们通过电波的这样一个传递啊，它是不管是光速还是声速啊，它是这样一个速度。然后呢，这个网络直播的时候，平台它会有一些纠正你的时间，所以平台它会不同的平台它自己的延时会不一样，怎么可能保证？我们虽然叫音视频同步直播，只能保证我在这儿同步，平台没有办法同步，好不好？哎，所以呢，这个确实今天好像是有一些网络啊，对，电台肯定是会快一些，电台更加的实时，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它这个信息量可能太大了啊，包括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审核的流程，包括直播的流程，所以呢大家今天想要跟我们留言，或者是跟我还有曾娇啾啾老师一起来聊天，聊一聊即将在本周日啊湖南卫视要收官的这档节目让世界听见啊，都想问我们的啾啾小老师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找到我们，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He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对，比如说我是打开一直播，然后声音关掉啊。你特别机智啊，我跟你说。 哎，这都可以照顾到。哎，你这个方法很好耶。对，我纠正一下，我刚才说的，要不然大家让这个，要不然这个。啊，对，就像他这样也很好。对，反正总之，你的声音和画面各选择一个平台是 OK 的，但是不要两个平台的声音叠加啊，那就听回声一样。他说我们家啊，有一台30多年的老式的大的录放机。哇，我觉得那个声音的质感应该会跟在车上啊，在手机啊会完全不一样。 对， 哇，你从这个声乐的角度，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评判一下，那个声音的质感会是更温暖一些， 应该会更温暖吧。 嗯，反正就是质感会，我觉得会很不一样啊。好，还有朋友说，这位老师最近还会参加其他的电视节目吗？ 嗯，暂时现在正在进行我自己的一批专辑制作。 教完了小朋友，要回来整理自己了。 对，还有就是影视歌曲，可能还会有几首。 这是目前还在秘密的进行当中。今天可以在我们876的直播间先透露有这个计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娇娇的，就是微博呀、动向啊，都没有问题。好，对，还有朋友说，对，刚才那位就是听众提的这个啊，他说为什么老显示这个主播暂时离开马上回来，但是你得点一下吧，你是不是得点哪儿？对，可能就是网络，就是网络会不太好的情况，它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小丸子说啊，又有新歌要听了，对。主播暂时离开，就是网络不是特别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网络飘到了火星，它就会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呀，或者是在车载的收音机上面来听我们876的直播，这个呢就不会错过啊。还有人说我用电脑看的毫无压力。对，是。我也觉得挡住脸有点不开心，要不然那个怎么办呢？挪一下，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小漏斗呀，正好挡住了我们啾啾的脸啊，确实是。 挪一下呢？ 挪一下会好吗？对，我 好 好多 好一点， 好多朋友都是用那个啊，但是我现在另外一个观看的也是处在这个时间，好，没有关系啦，就是回放的时候，哎，这样很好，就对，就这样很好，我们容易吗？我们。 摆角度， 对， 躲过这个 logo。 对， 再挪过来一点。OK。 对，还有朋友说他一边开着一直播，虽然关掉了声音，但是因为这个听就是收音机的声音和一直播的这个画面口型会 不一样。 他说怎么办，我有强迫症。 处女座是不是？ 哎，我真的是，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听众也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为了听直播和看直播啊， 对，就同步进行， 克服了自己很多的困难。好， 真爱，真爱， 对，还有朋友说一定要有第二季啊，对，很多喜欢的朋友，哎，现在好像好一点啊，很多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就会关心说，让世界听见会不会有第二季，什么时候才会上第二季？ 希望会有， 但现在也是在不确定的状态。其实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朋友的留言我没有来得及念啊，现在帮你们念出来，就是说他们想要知道，这个汪五岁，就是汪峰老师，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哎，他醒醒是不是？就是他女儿叫醒醒， 对， 这是不是有了醒醒之后，也会能够感觉到他更加的这种。父爱爆棚，更慈爱的感觉， 特别。 哎，跟我们讲一讲他这个慈爱的向阳话。 就是、每天他都会跟醒醒、小苹果他们视频，然后还有就跟子怡姐，你知道特别特别的撒狗粮，你知道吗？在我面前 特别虐是吧？ 每天就是视频十几次，对，就是这个次数，你知道吗？ 我刚才 就不行不行的， 我刚才还想说，有可能是以吃饭的时间啊，早中中晚啊，我们 只要有空余，哪怕那么一两分钟，两人就视频。 明白，这十几次那必须是就哪怕上个厕所是吧？ 对对对， 也得是，哎，现在不用拍摄，赶紧来视频一下啊。这个一方面是。真可以感受到他对女儿对家庭的这种爱，真的是停不下来的感觉。另外是其实 家里面有了小朋友，因为小苹果的话可能会大一点嘛，跟你们面对的小孩可能不太年龄不太相同，但醒醒可能就会在这个阶段，所以他会 可爱，然后让醒醒跟光步他俩视频，就是一个是女版的光步，我们开玩笑说是。这两人都有点嘟嘟的嘛，就都是特别萌、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汪峰就是峰哥，他们俩就是特别爱星星，也特别爱光步，特别想把光步带回北京海， 让他们俩手牵手青梅竹马去幼儿园，是吧？特别想。哎，但是你看，就是录最后一期的时候，光步就到北京， 对啊， 所以他们有相见吗？终于。 没有见着，差一点就见着 哦、 因为我们排练的行程太紧张了。 明白，所以大家也会很，就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就是比方说，子怡参加的一些综艺的节目，也会汪峰也会带着醒醒去探班。 对， 然后这个呢，因为确实在泸沽湖这个距离上啊，包括交通不太便利，可能没有办法探班。但是这个啊，通过舅舅老师给我们报的这个料啊，每天有一点间隙就要，我们也是真的可以感受到。啊，汪五岁的这个 那种恩爱啊，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你们要考虑一下啊，可能会有一些60后的朋友不太知道撒狗粮是什么意思。撒狗粮啊，就是秀恩爱给单身的人看，然后单身的人就受不了，就是这个意思， 让所有的人， 对，所以让所有的人都进入到那个状况中， 就甜蜜的就不行， 就 hold 住啊。甜到齁这种感觉。 对， 其实节目播出之后，很多的朋友关心第二季，也说明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公益音乐类的我们也其实算是真人秀的一部分了，对不对？算真人秀啊，不纯粹的说它是一个综艺节目，因为它更多的是 记录的形式。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真人秀的概念虽然很多人也在说那还是得秀啊，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拍摄的问题，我们一定也要把最精华的部分剪出来给大家看，但是全程记录的这个，其实你现在回到北京了，可能节目已经录完一段时间了，其实会不会再回想那三个月？还是 特别想，就是我的手机里的照片全是他们的照片，然后我给他们每个小孩都拍了照片，就是每天你都会去翻，一定会去看，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想他们。 而且你看你们的队名叫向阳花嘛，因为我觉得那边就是小朋友，所有不管是泸沽湖的小朋友，还是就是大白菜，他们是在哪里来着？ 湖南 啊， 邵阳。 对，邵阳的小朋友，还有就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他就是处在非常纯真和单纯的这个年纪，他们笑就是会撒开像向阳花一样笑， 对， 哭也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哭。虽然说上面在我们说他们收的比较快啊，但是他们真的是会很认真的，就很认真的在生活和学习的感觉。那这三个月相处下来，除了他们留下的照片非常感染你，对于你后续的，比方录 EP 啊，录一些影视歌曲啊，因为原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嘛，那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你现在感觉会是什么样子？心态上面会有变化吗？ 心态上，其实我觉得做每一件事只要用心去做吧，然后无怨无悔就好了。就是做你爱做的事，开开心心的。 还是向阳花感染了你。 对， 小朋友们其实有时候翻他们的照片可能也是这样，就是自己情绪会不太好啊，因为我们成年人总是会有情绪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一看就会 特别的温暖，当时就特别有那种就让你立马就缓下来了，带入那种就回忆到那个时候你在泸沽湖的时候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生活也可以其实可以慢一点， 对， 纯粹一点。 对， 这个北漂说这位老师可以问点露骨的问题，你想问什么问题？你先在一直播上问我看看这个骨头露出来了没有。还有呢，说希望这位老师跟汪峰老师能有机会合作出歌啊，两位都是我的偶像啊，这个我觉得会有很多看了让世界听见这个节目的会有这样的呼声，对不对？就很希望两组老师你们可以搭配起来出歌。这个后来你们录节目到后期的时候会有这种突发奇想说不然我们就一起出一首歌这样的想法 希望有这样的合作 机会。 对， 所以有什么样的问题抓紧时间好不好，我们在876的直播时间已经余额不足咯，还有大概四五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可以除了打开我们876的电波，也可以在一直播上面看到我跟娇娇追追老师一起来聊天的画面。今天呢依然是在微博上面和一直播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啦。¿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好了，那一位说想问点直白点的问题的这一位啊，已经问出了，你这也没有很，好了，就帮你问最后一个吧。他说这老师，你看到汪峰老师撒狗粮那么开心，有没有心动想自己也啊点点点点点，后面的点点点我跟你说点的有点多啊。啊，对，我明白了，大家就是关心说那就是想不想自己也进入到他们这种生活的状态。 一切随缘吧，顺其自然。 宝宝都是想说怎么啦，60后也是懂撒狗粮的。对啊，其实我也觉得应该是会， 现在60后很时尚的。 还有啊，这个说主持人我要去建国门偶遇娇娇老师了。你可以来呀、我们在建外大街14号等着你偶遇。对，好，大家还是很呼声很高的想要你在清唱版的现场版的结束我们今天在876的直播好不好。对，你想好 大家有想听的吗？ 对，有想听的歌吗？你们可以进入到点歌模式了，你们再不抓紧点，我们还有两分半哦，就节目就要结束了。点歌模式可还行，但现在好像确实网络就是又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大家想要听什么歌曲啊？这个，对，春风十里。有朋友在点春风十里， 春风十里， 不会唱，不是。对，然后好，那要不然我觉得就选一首你自己，比方说很就此刻的心境是比较好一点的。对，然后呢我们提前把结束语说了吧，因为待会儿我们就伴随着啾啾的声音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是乐享生活周五的最后一期啊，这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所以要说下周一再见。同时呢要告诉大家，接下来播出的节目是英超为大家带来的好歌会说话，当然了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我跟啾啾会再陪大家一会儿啊，然后你们的点歌可以继续啊，待会儿在一直播上面我们就是撒开了唱好不好。那好，在876的直播间最后想好了吗？有什么是很跟现在的状态比较契合的歌曲？ 现在心情，要不这样吧，唱一首所有人都会唱的歌，所有人都会的。 丢手绢吗？ 没有，月亮代表我的心。 啊，好， 我用我自己的感觉唱。 好，没问题。唱着唱着万一出广告了你们就包涵好不好。在一直播上面不出广告。 okay. 好。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那么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要出广告了。下周见喽。 下周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